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低俗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石老夜探小蓬莱，老剑客上淮山，把房叔安给救过来。休息了片刻，他们起身赶奔紫竹轩。因为雪珠帘呢知道这个地点，这是武圣人于娥读书的地方，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了。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，院里头有个2层的小楼。据上淮山探听，2层阁楼上就放着碧血鸳鸯剑。雪珠帘扭回身跟大家交代，千万小心，不可大意啊。大家点头。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。他们进了院，到了小阁楼，往正面一看，有一座柜，柜可锁着呢。雪珠帘一伸手把锁头摘掉，柜门开开，这心呐，就像开了2扇门似的。碧血鸳鸯剑在里边放着呢。雪珠帘心中暗想：于和呀，于和呀，你这叫艺高人胆大。如果这把宝剑背在你的身上，我们想要得势比登天，你把它锁起来。你就没想到你锁人家不会拿吗？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雪珠帘伸手把宝剑抄起来，但是觉着这分量上有毛病，那碧血鸳鸯剑非常压手啊，这柄宝剑怎么这么轻啊。摁崩黄往外一拽，费了半天劲没拽出来，闹了半天里边生了锈了。大伙在后底看，哟，上当了，不是碧血鸳鸯剑，谁听说过宝刀宝剑带上锈的？没那种道理。雪珠帘说了声不好，撤。说撤呀，完了，就讲这个脚底下，啊！ 阁楼的楼板整个裂开，像个无底的深洞。这十个人头朝下全栽下去了，然后这楼板咔哇一声重新合拢，严丝合缝。在底下能有五丈多深，四壁都是条石砌成的，所幸一点，这井底下呢也是条石，也没有水，也没有冲天刀立天弩，也没有别的埋伏，但是摔也得摔死。幸亏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，都会气功啊，大伙脾气爆头，想方设法不叫他摔死。那唯独房叔安差点劲，风上人雪柱连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，就这样没把他摔死。等落到地上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，漆黑一片，而且呼吸困难。大家摸吧，哦，是个长方形，能有两间房子大小，没有出口，这简直是一口活棺材呀！你这怎么办？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。小建模一想，这么办吧，咱们有好几位有宝家伙，干脆破墙而出。他举起佛光剑，一字峨眉马凤姑，举起宝刃刘彩虹，但是砍了半天，蹭蹭蹭直冒火星，根本你砍不动，那墙壁不定多厚呢。这一消耗体力，更上不来气儿了。正在这时，房叔安把小黑窟窿提了提，我诸位闻闻这什么味儿？刹那之间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毒烟，越来这味儿越重。越来是烟越多呀，你想这玩意没有透气的地方，就两间房大小，时间不大，这里都是烟气，看看可把大伙给呛坏了，流鼻涕淌眼泪，两肋发胀。那位说不是剑客吗？神仙也不行，剑客他不也是人吗？大家心里头清楚，完喽，这回是彻底被烟给熏死。于和呀，夏随良，你们的手段也过于歹毒了。眼看这十个人性命交代了，哎，突然头顶上的地板盖嘎巴又开了，哎呦，这烟呼呼的往外跑啊，外边的空气一进来，形势立刻大变，众人才缓过这口气来。等烟散尽了，房叔安众人擦了擦眼睛，抬头看看什么没有，到了现在顾不得别的了，逃命要紧。雪珠莲先上去的，紧跟着众人一个挨着一个上去。房叔安蹦不上去，那好吧，大家呢把袋子接在一块儿，拴到房叔安腰里，把他拎上去，又回到阁楼。宝剑没弄得手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赶紧快走。究竟是为什么变化不清楚。他们从阁楼上下来到院，刚到院一看，好嘛，对面能有200多人。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，在灯光照耀之下，吴圣人于和正列队等候。于和手里拿着拂尘，背后背着碧血鸳鸯剑，是面沉似水。雪珠莲一看是他呀， 无名大火是高起3000丈。各位，你们后退，由我来对付他。雪珠连甩大叉来到玉和的近前，老三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你的手段过于歹毒了吧？对待你的师兄，你也下此毒手吗？无量天尊，二师兄，只许你不仁，就许某不义呀。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别怪一方。二师兄啊，你要不领着人，搅闹我的小蓬莱，我无缘无故摆什么大阵？你们要不到我的碧血鸳鸯剑，我何至于下此毒手？盐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，万事得有个根本。别看你是我师兄，你不能以大压小。再者一说了，你觉着你们聪明，别人都是傻子，想错了。上淮山一进我的东海小蓬莱，找黄蜂剑客来掏底，我就清楚。为什么我事先做好准备呢？我这有人证，推过来。大伙一看，哎呦，小老道推出一个人来，五花大绑，正是黄蜂剑客。就见黄蜂剑客满脸是伤，血迹斑斑，是低头不语。于和说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，你是怎么勾结他们的，要出卖我说。哎，老圣人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上淮山夜探小蓬莱，用点穴之法把我抓住了，我倒不是怕死了，我呀是向着老圣人，不愿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，我希望他们拿着碧血鸳鸯剑到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仁，一片云彩就散了，有谁知被老圣人察觉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二师兄听见没，他全供出来了，你们要不派人夜探小蓬莱，我能下起毒手吗？像黄蜂这种人简直是可杀不可留。开了，哼，脑袋掉了。哎呦，雪珠帘一看这于和跟凶神附体一般，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可挽回了。长发道人点了点头，玉和呀，要既然这样，咱俩不是师兄弟，咱们是对头的冤家，今天我们又到小蓬莱了，起死回生，没想到吧，你想用烟把我们熏死，结果我们还没死，今天就是今天了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拿命来。雪珠帘往上一纵，啪啪啪就是几掌。武圣人于和左躲右闪，躲在一边，一阵冷笑，师兄啊，您心疼的，我不是瞧不起您啊，您这两下子白给，武林之中谁不公认，一压天下唯我独尊，我是头一把，你的能耐得排在第三位上，我要不念师兄弟之情，我手起掌落结果你的性命，不管你怎么恨我，我还不愿意下棋毒手。二师兄少管闲事，你逃命去吧，但是你身后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。雪珠帘能听他的吗？二次晃双掌往上纵，跟于和站在一处。这不是于和说大话呀，你看这个雪珠帘也倒霉，老也不出头，好容易下了冰山北极岛了，那么高的身份，那头一个碰上于和了， 说个迷信话呢，这不走点儿。二十几个回合，长法道一个没注意，被武圣人于和手起一掌，正阵的后背上，啪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咚扑通，摔了个趴骨。众人过去一看，血珠连声，大口吐血。但是长法道人功底扎实，别看吐血，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小剑魔白衣子大吼一声：“各位，于和非是一人能敌，咱们大家杀！”哇，霹雳狂风，水上福州诸葛元英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，飞飞上人诸葛随，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，小剑魔白衣子一字峨眉马凤姑，寒江孤雁上云凤，山药蛋上淮山，连细巴大脑的房叔安全上。不过这房叔安呢是个浪的，他狗屁不顶。这时长法道又打地上爬起来，血珠连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一吐，心中暗想，这些孩子们绝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呀还得出战。他从怀里头取出个小葫芦来，取出三粒丹药含在嘴里了，这玩意可以镇痛，可以止血。喝完了之后晃双掌加入战团，他一看这房叔安在里头害事啊，不不愣愣的说：“哎，退下去。”哎，是呢。房叔安一想，可也是，这地方哪显着我呢？他这一看呢，九个人把武圣人于和困在当中，于和拽出碧血鸳鸯剑，玩的命了啊，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。老方一想，我们带的人少喽，再多来点人好喽。又一想，也背不住暗中还有高人，我竟遇上这种事儿，我那打个招呼。房叔安从月亮门洞出去了，围着这外圈他就喊上了：“咦咦，我那黑影的地方也有没有高人呢？我说您甭藏着了好不好，赶紧出头帮忙呗，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时，要出来晚了可就完了。有高人没？听见没听见？”房叔安转三圈喊的嗓子都哑了，对面没什么反应，大脑袋心头一凉，看来白咋呼了，哪回都遇上这种事儿，今儿个落空了。又想我再喊一圈，他最后又喊了一圈：“我说有没有高人，您请出来帮忙吧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这嘴可没把门的，七姑八的一祖宗奶奶，啪！”也不知道是谁在后头伸过手的，这个嘴巴把方川给揍的，老方打的眼前金星之转，回头一看，嘿嘿，再看他身后站着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，打冷眼看呢，活脱是蒋平，也那么高也那么瘦，但是比蒋平可老的多，那狗油胡刷白刷白的，两鬓如霜，耳目如电。王叔安还没见过这位，我说：“是您打我吗？”“对呀。”“我打你个臭嘴，请人有这么请的吗？还带骂七姑八大姨的。”“哎呀，老爷子您别挑我的理，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憋得我满嘴胡说八道，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。我请问您了，是哪位大仙呢？您不是黄皮子变的，就是豆杵子变的。”“呸，呆了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明明我是个大活人， 怎么能是精灵变的呢？ 啊，不是啊，那我说错了。 老爷子，您是哪位？你小子贵人多忘事啊，记得三仙岛吗？谁帮着你们放火烧了三仙观？ 哟， 方川想起来了，那是您。对，谁把孝天王白春引进安庆宫？又是谁给你们指点迷途？全都是我老人家。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你们是不是好学妹叫烟给呛死？无缘无故的那地板就开了吗？他不是我老人家给打开的吗？ 是啊。 哎呀，我您可真做了好事，老爷子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？也凑凑热闹。大头鬼啊，你们光这么打不行啊，你们得把碧血鸳鸯剑夺过来，没有此剑救不了夏侯人，救不了夏侯人就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。 那也不改呀，不改呀， 想办法呀，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投钱带路，我给你帮帮忙。 哎，是了。 房叔安一看这小老头挺精神，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，都又回到院里头，哪还打着呢？房叔安喊了一嗓子：“各位，大家住手，先别打！”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雪珠帘率领众人退归本队，一看除了房叔安之外多了个小老头，雪珠帘认的。哎呦，老伙计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我从哪儿来啊？我从石头缝蹦出来的。我这个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，可金活呢。哎呀，50年前都说你不在人世了，没想到你活得挺结实。嗨呀，咒一咒三年旺，越说我死，我身子骨是越结实。那我说谁呀？谁？这位可了不起，此人姓金呐，叫金昌，金泰斗，人送绰号双手托天翻日月，笑看武林第一人，偷天换日老剑魔，金太斗。你看这位啊，跟他们门户都不一样，这位专研究小巧的功夫，偷盗摸取走千家过百户，练就轻功战这一绝。这几次帮忙都是他。长发道雪珠帘一看他来了，来了援兵，能不高兴吗？大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这殊死搏斗的关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啊，来了我就得伸伸手，各位喘喘气儿，往后退。诚然，我知道我不是于和的对手，但是呢，比划比划我也增加见识。于老剑客一向可好？老金头理过去了。 无量天尊， 于和一开始他认的， 虽然没什么交情，但是彼此闻名啊。金老剑客，莫非你也要帮助开封府与贫道作对不成？ 哎呀，您说的严重啊，至于那样？我在旁边看着，我心难过。 你看，你跟长发道雪珠帘一师之徒，再近还有你们近的吗？老哥俩胡子都白了，百十来岁的人了，结果闹翻脸了，赤戒动手，让你们的晚生下辈看着有多笑话。我看有点犯不上，可我是局外人，没事晚上睡不着觉，这一趟那一趟，这事让我赶上了。我没别的要求，我就要求老圣人往后退一步。 一高个手，这事过去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进一步万丈悬崖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。就凭您的身份，凭您的资历，当今皇上绝不能怪罪。再者一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、哎？对不对？您是不了解真正的内情，要知道的话，就叫您给昆仑僧他们帮忙，你也不能帮忙。现在往后退还来得及啊！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，老剑客，你可掂量掂量，你不过就是个武圣人，你再厉害，你还有朝廷的王法厉害不成吗？你再大还有皇上大吗？你要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，能得个什么结果你最清楚。这金蝉还没等把话说完呢，武圣人于和冲冲大怒，无量天尊，老匹夫，不用你来教训我，明明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，以大压小，你还找出种种的借口，今天是上这儿来的，就是我的仇人，拿命来！晃鸳鸯剑就想动手，慢，别，我咱文明一点行不行？你别觉得你有鸳鸯剑，我这怀里头也带着家伙呢。咱们这般年纪，拿刀动枪的被人家耻笑，今天我要领教领教您的掌法。您要把我赢了呢，我甩手一走，你们两家爱如何就如何，跟我毫无关系。可是要赢不了我，那讲不了了，今儿个我就得讨价讲价了。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，敢跟我空手搏斗吗？于和能叫他叫住吗？把宝剑背起来。其实金老剑客这是一计，为什么呢？你想这个碧血鸳鸯剑在于和手里头握着，那还有个夺呀，还有个道啊，非得叫他个哥哥固定的地方抽空好刀剑，所以金昌才使用这个办法。一看于和果然中计，把宝剑背起来了，金昌心中高兴，我服了，不愧是武圣人，多少年来我就渴望于圣人伸伸手，长长见识，那么请武圣人指导指导吧。得罪了，中往上一纵，是二人站在一处。大家一看这金昌啊，学的这个能耐是外武门的，不归功，什么八卦掌啊、昆仑掌啊，这都没有，他是属兵牌的大八腕，想什么就练什么。你别看这样没有规律，很难防范，但是他身子特快，往上一纵两丈多高，往下一落生息皆无，叮叮叮叮叮，围着鱼河之转，把武圣人弄得是眼花缭乱。正在这时，金昌打电步跳出圈外，行了，点到为止，我算服您了，果然高得很呐、啊！姓金的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不过老圣人明人不做暗事，贼不走空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于和用手往背后一摸，坏了，碧血鸳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让给拽下去了。金蝉哈哈一阵大笑，于和呀，你所仰仗者此剑也，如今剑已失落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还不投降更待何时？你想那武圣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轻易认输吗？ 脑筋他蹦起多高来，姓金的，你会偷，我会夺，你拿命来。 相随，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投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，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武圣人于和丢了鸳鸯剑，有点发傻，他就好像疯狗一般，要从金老剑客手中把宝剑夺回来。正在这时，西墙上飘落下一人，高声断喝：“呆于和，你还要猖狂到几时？按普渡到了。”大家一看，呵，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。方叔安心中暗想：“我的老祖宗，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呀！都来了，你才露面，都把人急死了。”又一想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大概这老头啊都掐算好时候了。那位说：“普老剑客怎么才来呀？”他早接着请帖了，但是普渡这个人好静不好动，有一线之路自己不愿露面，大概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。小名那叫81门总门长，轻易的能下四川峨眉山吗？后来他思前想后，权衡利弊，觉着这个事儿自己不露面恐怕不行的。你看，都涉及到东海小鹏来武圣于和了，他知道三弟的脾气，要拧起来9条牛也拉不回来呀。因此老剑客把山上的事料敌已毕，这才来到小鹏来。正赶上遇上他们在紫竹轩的院里大战。要说于和不怕大师兄，那就吹着了。但是人怕急呀，他现在这个精神呢有点反常了。他一看普渡来了，他这个眼眉先立了3立，眼珠子瞪了瞪，又一想不妙，他又和缓下来了。无量天尊，原来是大师兄驾到。对，老三呐，别的话都甭说了，我把一切的事情全都了解清楚了，我相信你能信我的话，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吗？首先要澄清一点，三侠五义的徐良、白云瑞绝没有欺压莲花门、昆仑派的意思，他们平山灭岛所杀那些人都是死有余辜的，杀得对，你要想给他们报仇是大错特错。 二一点，可能你挂道进就挂到飞天灵狐潘炳辰身上了，直到现在你转不过这个弯儿来，你认为潘炳辰是遭了徐良白云瑞的毒手了，我要澄清这一点，不是，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他们二人的毒计，这叫嫁祸于人呐、啊！拿屎亏子往别人头上扣，故意把你激怒，拖入火坑。我想三弟，你这么高的身份，你怎么能轻易上当呢？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。大师兄深为你痛心呐、啊，师弟啊，到现在晚没晚了，死那么多人能完得了吗？但是还没彻底，太晚。如果你这阵能够认罪，把事情弄清楚了，把白云剑和夏侯仁放了，我们可以申报朝廷，从宽减免，对你的罪行从新量刑。兄弟，不知你能不能听我的话，如果你再往前走半步，不可收拾了。你看这个玉和呀，还真拧上了，谁说话他也不听了。大师兄，你真会装好人啊！哦，你在这儿收拾残局来了，你打算用几句话就把我哄骗的乖乖听你们的话呀？没门儿！当初你跟我二师兄，你们俩就手拉手欺负我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。表面上管我叫兄弟，暗地之中使绊子。你瞅瞅你这些徒弟，把我东海小鹏来折腾到什么样了？你就来了，装好人啊！嘿嘿，白日做梦，大师兄。我现在是腰里揣冲牌，谁玩跟谁来呀，除非用武力把我赢了，不然我不能服。这话说到这儿就绝了，普渡尽到人情了，一看于和不可救药，老剑客也不愿意耽误功夫，冲房主安众人一使眼色，杀！这回一打比刚才还要激烈十倍，您算算，虽然说单对单各对各谁也打不过于和，人多呀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紧跟他差一等，再加上风沙人雪珠帘峨眉寺的剑侠，这都什么人物，所以于和盯不住劲儿了，道观也歪了，袍子也破了，虚虚之喘了，他的大队人马都在八卦四象金灯阵呢，现在就调兵也来不及了，他现在真是后悔的要命，他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齐，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。房叔安提醒诺爷，可不能让他跑了，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、啊！趁热打铁，别让他跑了，对对，众人一口气把武圣人于和追上老山头，这是东海小鹏来最高的地方。于和往下一看，滔滔的大水呀、啊，冷风透骨，回头看人们追上来了，他就傻在那儿了。正在这时，金老剑客他们赶到了，玉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，身逢绝地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，不服气儿，把宝剑还还给你，任凭自便。普渡呢，为了叫他心服口服，把宝剑给他。 其实武圣于和把宝剑接过来能不能跑，他要头挨跳到水里能跑，他觉得太丢人了，那么大的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冲出武圣人，叫人免得落水逃走，往后没法见人呐。他手托碧血鸳鸯剑，声音发颤呐、啊：“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好了，我要以死以谢天下，不管谁是谁非，我要先走一步。”抹脖子了，你这位气性也够大的。房叔还想抓个活的，但是那不可能。等赶到近前一瞅，气嗓管都拉断了。就这样，长发到雪珠帘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。雪珠帘说：“不管怎么地，死尸咱不能扔下不管，抬回去，挖个坑也得把它埋了啊。那堂堂的武圣，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，临死得有个归宿，这些事咱不必细说。等料理完了，金昌大家一商议，趁热打铁，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。原来都安排好了，徐良、白云瑞领着四路人马夹攻八卦四象金灯阵，等着碧血鸳鸯剑。如果鸳鸯剑到的顺手，那就变成真打；到不来，那就是假打。现在三更天刚过，还不到四更天，众人的脚程呢特别快，因此离开东海小棚来砍奔八卦山，把房叔安累的屁都出来。 我说喂，你们跑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我金老剑客，您帮忙怎么样，能不能背着我？ 呸，净想好事，挺大脑瓜还叫人背着， 你要问我耽误事怎么办？ 我拎着你吧。 那别去。 金昌爷损点砰把小细脖抓住了，拎着方叔安走，好悬没把大脑袋勒没气儿的。他们进了阵，迎面正遇上徐良和白云瑞。哎，徐良爷怎么来这么多人？方叔安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我们干扰啊，一切都顺利。您看谁来了？八十一门总门长也露了面了。这位姓金，金老剑客，他偷的碧血鸳鸯剑，看剑到了咱手了。 大家简短说了几句话，哪有功夫在这耽误？因此，徐良吩咐一声：“四路点他，攻！”炮声一响，前后呼应，把八卦山四象岭震的大地都颤了三颤，摇了三摇。几百名侠义英雄，头上顶着藤盔，身上都有藤甲护身，这玩意好护弓箭啊，手中提着利刃，从四面八方就冲进金灯阵。这会儿武圣于和死的消息传到大阵来了，金灯剑客夏遂良还在阵上指挥着呢，在他的身边还有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、二堂主提掌霹雷子詹明奇呀、啊，别人全交代了。等金灯剑客一听，啊，我老师死了，哎呀！靠山倒了，他这心呢就乱开了。正在这时，老少英雄赶到了。本来夏遂良怎么想的呢？你们不叫我好，我也不叫你们好，我绝不能把夏侯仁交给你们。在你们救他的时候，我也把他打死，让你们救个死的。但是还没等来及还手呢，众人冲上来了。夏遂良手提三尖匕首，远嗷一嗓子，奔小剑魔白衣子就下来了。 白子都恨透他了。但是小剑魔受伤了，体力方面跟不上他，一伸手几个照面就有点盯不住了。那么多高人能在旁边看着吗？挖过来把金灯剑客给包围。这回夏遂良可倒了霉了，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，被人家包围了个风雨不透啊！他刚一转身，被八十一门祖门掌啪这一掌震到后背上，打了个单腿跪。这下真不含糊，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刚想跑，雪珠帘就到了，在他肋扇上啪。这一掌削的可够重的，一口血给喷出来了，把他打起来五尺多高，是仰面摔倒。老剑客金蝉利用这机会过墙，咣咣两脚，肋条给踢折了五根啊！他身子刚一咕噜，上淮山过来了，咣咣又两脚，后边的腰椎骨给他蹬折。到了这阵，谁说话也不好使了。众人各拉刀剑往上一闯，嘁哩喀喳，眨眼的功夫，把夏遂良是剁成了肉泥。此刻，人们打的都红了眼睛，逢人便杀，逢人便斩。这五行昆仑绝命台到处都是死尸，喊杀声就响成了一片。白眉大侠徐良头脑比较清醒，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抓几个活的，尤其是主要的犯人，将来带到开封府还得过堂呢，都是死口嘛，死人嘴中无有交代，岂不分不出是非来了。这后徐良把掌中的金丝大环刀一晃，高声断喝： 别，众人住手，不要打了。 房树安呢，是顺风接屁的货，听徐良一吵吵，他也跟着喊上来： 命儿，我干老说了全猪手。 这两嗓子真有效，唰，马上就静下来了。人们不知道所以然，全都停身站住，各拉兵刃，瞪眼看着徐良。徐良呢也不便跟大家解释，甩脸看了看对方的人，一瞅翻掌震西天方天画，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，还有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都受了伤了。这帮小子还在这块死斗，徐良用手一指，哇吧绿秋秋的，夏遂良的死你们看见没？莫非你们要跟他学不成，想者免死，你们想怎么办？这仨人头脑冷静冷静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哎呀，一想算了，这样打下去是准死无疑。几个人乖乖的把武器放下了。徐良，我们不打了，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？ 当然可以，但是官府怎么治罪我可不敢说，起码现在我能保证你们平安无事。 好嘞，这仨人投诚了。徐良命人用绳子把他们捆上，可现在死的死，亡的亡，主要的头目就是他们几个了。他们这一投降，别人更没心打了， 众人把手中的家伙稀里哗啦往地下一扔，把手拳举起来了。就这样，八卦四象金灯阵的战斗宣告结束。光俘虏抓了数百余人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一看，太惨了，到处都是死尸。把云瑞和徐良叫过来，让他们想方设法把死尸掩埋，千万不要尸骨现天。两个人点头称善。简短结束，光处理这个善后的事情就好几天呢。不光是掩埋尸体，把东海小鹏来的火还得救灭。另外呢，这块不光是贼呀，还有不少的渔民和住户呢，还得安抚百姓，发粮发钱，救济难民。然后老少英雄这才回归马家老店。哎呀，到店房只容易查点呐。通过这次攻打大阵，自己的人也死伤了不少啊。至于都是谁，咱不必详细交代了。蒋平把死伤者登记在册，死人按着原计送回去，受伤的找人调治。就这些事儿又处理了不少天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白眉徐良跟云瑞一商量，赶紧往京都给包大人发了一封公事，请求包大人的指示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打这之后，当啊当啊，一直把包大人的批示判了。打开一看，这才明白，原来包大人呢、已经奏明仁宗天子，仁宗大喜，御笔亲题表彰了各位英雄，同时还提出让苗振东、苗铎父子仍然回东海小蓬莱，原来这地方是人家的，现在物归本主。这爷俩是千恩万谢，带着家眷回了小蓬莱了。另外仁宗指示让把一干的人犯借往东京开封府要进行审讯，其他的英雄一律要进京听候皇上的封赏。当然了，皇上的旨意是这么下达的，包大人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不去东京的也大有人在，像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、长法道人雪珠莲这样的高人都不愿意去，因此让云瑞和徐良转达对包相爷和皇上的谢意，这些人都飘然而去。最后只剩下开封府的半差官，准备了囚车木笼，把一干人犯装在里边，跟本地的衙门打了招呼，请求援兵500沿路护送。就这样，他们敲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，奏凯还京。到京里头啊，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，那就是陆小英和白云瑞的婚事。你看都走了，陆天林、山药蛋他们没走，因为这个事情始终没有结尾呀。徐良偷着把这件事情禀明了包大人，包大人不敢做主，也深奏了仁宗。奏明了仁宗，仁宗一听乐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云瑞呢， 为什么要拒绝呢？特别是陆小英对你是一片至诚的心呐、啊。哦，明白了，从中有个草上红菇盖飞霞，有了夫人了，这话没法张嘴。皇上一想，我做点好事吧，因此御笔亲题，让白云瑞和陆小英是奉旨完婚。你看这俩人终于成就了夫妻。到了以后，陆小英给白云瑞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起名叫白明。有人说过一段书叫小小武艺，白春白明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那都是后事，与本书无关，咱不必详细说了。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有一天徐良跟白云瑞凑在一起，徐良一笑，老兄弟，我有件事情跟你打个招呼。三哥，什么事儿？咱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。三哥，我准备辞官回奔原籍了。 啊，你真要走？ 对了，这颗心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准备三日后就要启程。 三哥，您走我也不干了，我想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，既然这样，我辞官也不做了。 房叔安一开门进来 了，二位啊，你们说的怎么那么对呢？千万可不要忘了，伴君如伴虎啊！你看他这一阵挺好，不定哪一阵就犯性。我干老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急流勇退，解甲归田。做个鞍山的老百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也没地方去，就跟我干老一块回山西，从今以后土里刨食，当农民去了。 就这样，没过几天，几个人提出辞呈，仁宗大惊啊，能放他们走吗？是再三再四的挽留，但是这几个人是决心已定，皇上也没办法了，只好挑良辰宅吉日，让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衣锦还乡。到了后来，白云瑞代替了上三门总门长，白眉徐良被众位高人推举成为武当派的派主，而且众人赠他个美称叫白眉大剑。到了后来，那更了不起了。徐良、白云瑞走了之后，蒋平失魂落魄呀，也就无意当官了。丁兆兰、丁兆慧回奔原籍墨花村，仍然去打鱼。蒋平无处投奔，跟东方侠智化两个人把头发挽起来，到玉泉山三清观找魏征当了老道，有的剃发为僧，找欧阳春当了和尚。虽然说这些人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必定是善始善终啊。白眉大侠这套书到现在就全部结束。 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。